是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，满天星光只有闪烁，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颗不普通。前方是未知，明月是海风，心中的歌会有人想起远方，他们说每一个风浪都能够淹没我，可我会像我的梦想一样，找心中的方向，其实就是握紧我的梦想，留守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。谁说伟大才配歌颂，乘风破浪也不会一定会，生命只能向前进，信念的人都是英雄。哦，再次起航，带着我的勋章。 终于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汹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，夜空归来，可是你却不在，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你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， 双眼不放走一丝天。 Thank you.